月十四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大家好， 我系斌神， 系仲有我波成啊。咁啊，预估一下今日我哋嘅骚动音乐嘉宾咧，将会有 MC 张天赋嘅 ，yeah， 系咁啊，会介绍下佢嘅新歌《Good Time》啦，同埋会讲下佢有咩咁天赋异禀啊。 哇，你呢 句真系好中意， 我好期待啊！ 好期待再播出嚟嘅时候， 再听翻嗰日都几精彩嘅。佢讲 系啦，一六至七就会听到啦。MC 嘅呢个访问啦， 冇错。 咁啊，今日开头想讲嘅呢一样嘢，系试完寻日。咁我想买一本咧，嗰啲好 old school 嘅嗰啲爆笑漫画， 好 old school 嗰啲， 系啊，即系其实你细个可能会见到嘅，啲咩爆笑校园啦、 啊，嗰啲咩咩真系笑话咁嗰啲啊，嘛， 嗰啲系李大力咁。 我谂起都已经想笑啊！而家 咁啊，想揾一本咁样样嘅书啦。咁喺我嘅印象当中，便利店咧、就会有嘅。 系 咁嗰阵时候，啱啱喺旺角区。 系系 咁，跟住我就行便利店去揾啦。咁旺角区都好多。 系 跟住我居然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就系原来而家喺旺角区嘅便利店，其他区我唔知啦。 嗯， 嗰便利店里边系直情冇咗摆书嘅嗰一个架。一般便利店或者细个去嘅时候，我屋企楼下嗰啲屋村嗰啲可能会有，你入到其中佢点样咧，都会有一格系放例如杂志啦， 系啊， 即系嗰啲有车啊，有 嗰啲马咩嘉怡嗰啲嘛， 系啊，有女夜咩王嗰啲啦， 咩嚟噶？ 即系嗰啲 嗰啲龙 系嗰啲系咩？又有跟住又会有咩嗰啲科学俾小朋友睇嘅书啦，又会有小说啦，跟住亦都会有啲漫画啊 ，Coco 嗰啲啊， 系啦，跟住 而家仲有冇？我唔知 都仲有嘅好似，然后亦都会有头先我讲嗰啲细细本，可能本地原创嘅一啲搞笑漫画、笑话嗰啲，呢啲湿湿星星嘅书 有，我屋企楼下都仲有。 系啦，跟住但系我寻日就系喺旺角区行，如果根据我印象十间啦，即系好多便利店啊，其实，但系十间里边真系会有嘅话，我谂真系唔多过一半。 你真系行匀晒成个旺角区嘅便利店噶啦！ 我谂系喺围住地铁站嗰一抽，即系旺中啊、先达啊，跟住女人街啊，行到过去通菜街嗰边，你行埋过去登打士街，基本上嗰个 area 嘅便利店我都 咁搞笑。但系你有冇印象？你以前行旺角呢啲便利店嘅时候有冇嘅先？因为喺我嘅印象中，所有便利店都有呢样嘢。 系啦，我就系有呢个印象 ，suppose 所有便利店都有。 系啊， 咁而我观察到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再谂点解会咁咧？咁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啦，系啲便利店嘅 size 细咗。 哦，都系嘅。 可能系街口转角位，咁佢一个好细嘅铺头仔开嘅啫，咁佢未必有空间去，咁佢咪要筛选我摆啲咩货品喺度好卖咯。 系系， 都有都系一个商业考虑啦。 系， 咁我唔知系咪就系因为呢一啲叫做 print 出嚟嘅一啲书籍等等，对于便利店嚟讲唔系一啲可以赚到钱嘅一啲货品。 咁但系报纸都总有啩，嗰啲咩咩周刊都总有啩。 冇啊，冇，都话直情冇咗个架咯。系啊，即系冇咗摆杂志嗰个架， 嗰啲乜乜日报都冇嘅，咁得人惊。门口噶嘛，通常摆门口就唔知道有乜乜日报、乜乜日报咁样。 我唔系好 呢 个 冇留意， 唔系好恶。 咁呢个好得人惊，因为我我唔知啦，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头先你所讲嘅一个原因，系可能真系个销量麻麻地，可能转买零食啊，换下礼品啊，吸引仔嗰啲礼物吸引啲啦。 你系咪出会员嘅咩？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即系通常都系而家好兴噶嘛。 系 咁，但系我谂到嘅另一个原因就系可能本身旺角区嗰、那个买呢啲书籍啊或者杂志嗰、那个竞争大啲，因为你都知道其实旺角系一个算系比较多书店嘅地方啦， 系 同埋 有报纸档都多啦， 报纸档 就见到有啦，嗰啲就有啦。 咁所以会唔会系呢个原因？哦，与其即系你都知道，因为嗰啲便利店系特许经营噶嘛，基本上你攞咗个经营权翻嚟，嗰个老板其实佢自己决定买咩，可能佢就系察觉哦，原来我卖书籍嗰个竞争大嘅，因为人哋可能个个都宁愿想行一层去嗰啲大厦嗰啲书店度买书，都唔嚟我哋嗰度买，咁我就索性唔买。我谂到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咯，唔知会唔会系咁？ 系啊，即系嗰个 真正嘅原因就只能够自己去推测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种啊可惜个位就系、是。细个去便利店啦，系、啦，以往去咧好中意，即系虽然好衰啦咁讲，即系会打下书钉。 系啊， 中学嘅时候，好兴同啲同学去便利店买个杯面食，咁、你嗰三分钟等咩就可能会揭下啲杂志啊，睇下今期有啲咩，见到个封面你都可能会大概知道，哦，周刊，可能嗰啲名人娱乐有啲咩嘅，跟住有一啲叫做 game 书，咁 game 书其实都有啲都冇落啦， 系啊系啊， 咁又会知道近期有啲咩兴嘅 game 啊，咁然后车嗰啲细个未识睇就摆埋一边啦，咁但系你会。不同的文化，你在那里你第一眼你可以大概知道我的封面有晒啲好好好近期热门嘅嘢喺晒度啦咁。 我好中意搜最高嗰格嘅。 系咩嚟噶嗰格？ 我都包罗万有，即有时系旅行书啊咁嗰啲咯。 有啲旅游指南系嘛？夜生活指南。 我唔知呢啲啦吓。咁系啦，咁我都系好中意，即系因为以前我个翻工时间比较夜嘅，我有时收工咧系讲紧可能十点几先收工，翻到屋企可能十二点，咁我好中意即系临翻屋企嘅时候，我喺屋企楼下个便利店拍个杯面咁样，咁我就会趁嗰个短短嘅空档，学你话斋，我就会睇下呢排啲杂志有啲咩，因为好轻送啲礼品噶嘛，有啲咩礼品送咧，有啲咩 trend 咧，而家着衫啲潮流有啲乜嘢，我都会望嘅。咁但系你讲到话，如果而家越嚟越少。呢一樣嘢，我覺得有啲可惜嘅。咁可能，不過我都衰啦，我係一個打書釘嘅人，冇買啦。咁可能亦都導致到佢哋，我覺得原來個個都嚟打書釘，咁我不如唔好擺啦。 即係其實我哋咁樣講啦，但其實我哋係有份造成呢、這個。 係有份造成。喂，但係講真，我反而咧，我想講一個經歷。我唯一一次喺便利店真係買書咧，我喺日本嘅。 日本 係啊， okay. 你估我買咩啊？ 日本。漫画又日文，其实好多睇唔明啦、 啊。因为咧，其实你都会知道，日本嗰个便利店，你有去过日本嘛？系啦、 啊， 日本个便利店咧，嗰、那个书架嗰一栏咧，系比香港唔同好多嘅，即系香港可能系占紧两个书架嘅位啦，但系日本系一整栏啊，即系基本上简单啲嚟讲，就系佢嗰个铺面有几阔咧，佢系有一整行。都是摆书籍啊嗰啲嘢嘅。咁所以佢嘅选择系好多，即系会有小说啊，会有 漫 画啊、杂志 啊，甚至乎有啲我记得好似有啲好实用性嗰啲呢啲医疗书籍啊咩都有。 种花紫檀啊。 係啦，咁我又系好鍾意搜最高嗰格啦咁样。 嗰、哦、边最高嗰格有啲咩格 都好朋友噶，咩年纪都有噶嗰啲吓，咁啊，即系我嘅意思系咩年纪嘅人睇嘅书籍都有。 我以为嗰本书嘅封面咩年纪都有添。 吓，咁个封面嘅主角都咩年纪都有嘅，咁你都知嗰边都尊重唔同年龄嘅 artist 噶嘛，佢哋嗰个文化。咁我嗰次系喺日本唯一喺便利店买咗嘅书系其中一期嘅 Jump。即佢嗰一期最新嘅 Jump， 因为嗰一期有路飞做封面啊。 哦，你又好中意， 我好中意，我就即刻买咗嗰本，但我翻嚟梗系冇睇过啦，都睇唔明日文嚟噶嘛，咁样。咁但系唯独是嗰次，我其实除咗嗰次之外，我就冇喺便利店买过书咯。 嗯，因为如果你讲便利店，即系譬如香港又好，其他地方都好，书系一种啦。 嗯， 另一种我谂日本一定会多咧，就系、是、入去食嗰啲。嗰啲小食啊，嗰啲关东煮 啊， 跟住个馒头啊， 系啊，好多选择噶。 有时我唔知系咪真系嗰种好衰嘅心态，即系隔篱饭香又好，或者外国的热量特别远啦。好似喺人哋地方便利店，好似好多嘢睇啦。但系香港系咪冇咧？又唔系噶。 即系简单啲嚟讲，人哋嗰度又有寿司，又有嗰啲叮叮饭、嗰啲蛋包饭叮翻嚟食咧。其实你香港都有香港特色噶，嗰啲鱼蛋嗰啲都有噶。 有嗰个捞面啦。 不过你唔会觉得好食啫嘛？你会硬系觉得日本便利店卖啲嘢系特别好食咁解啫嘛？我嗰阵时每晚都买一个嗰啲蛋包饭叮翻嚟喺三分钟食得嗰啲，我就买翻去酒店度做宵夜嘅嗰阵时。 系，我觉得夜晚特别我呢啲夜鬼咧，有个便利店开住系，我觉得几我几 enjoy 嗰个 moment 嘅。咁有一啲便利店去过咧，就系、是、佢其实好多嘢睇嘅。 系 头先除咗讲话杂志嗰栏之外，我好中意睇佢哋嗰啲湿湿星星嗰啲 gadget 嘢嘅。我去过有一间便利店咧，佢有一排咧。我覺得係貨，即係救急用嘅。佢有嗰啲外置插電器啊、插電線啊，好貼心噶嗰啲。你真係半夜突然之間要用起上嚟咧，即係呢啲鋪頭又有噶啦。咁你又見哦，原來呢間鋪頭有呢啲，佢甚至乎有一啲 本周或者呢一期特别推出嘅一啲款式，可能同一啲咩 crossover 啊、剩啊嗰啲咁样咧。 吓， 咁我会就会特登入去。 你系咪去睇下有冇啲唔同款式嘅贴身用品咋？ 哦，都要啊， 即系嗰啲胶布、啊， 胶布会睇定啦， 即系都会有啲公仔。哇嗰啲噶嘛，系咯，我都好中意睇嗰啲嘅咁样。越讲越远，我哋最初讲紧咩啊？讲紧书 嗰啲咯。 系啦，越讲越唔正经。唔系，但系我觉得喺香港咧，即系讲翻转头，香港嗰个阅读风气系即系好明显，近呢两年我谂系真系会少咗嘅。即系例如简单啲嚟讲啦，你有冇去书展啊？ 有。 你有啊？我真系 有去， 我真系冇。 今 年冇， 买唔到书。 因为我今年系真系，我记得今年有冇搞啊？我唔记得。嗱，因为我记得系有疫情嘅关系，咁然后我知道呢件事情，我已经冇关心嗰个书展有冇搞，我唔记得咗啦，已经。因为唔敢去啊，真系。咁所以变相呢两年嘅时间，我真系少咗好多机会投放喺睇书度嘅。以前我每个月咧，即系加上你都知道，即系早排有啲嘅连锁嘅书店又执埋啦，咁样。我以前都会有个习惯系每个月买一本书嚟睇嘅。 嗯。 但系最近已经冇啦。你有冇呢啲习惯咧？ 其实我真系开始又睇翻书，就系、是、之前 Give Me Five 做读书会嗰个环节，应该系人生睇得最多书嘅阶段。 咁就系你应我哋就整翻呢个环节出嚟啫吓，每个星期我哋都拣一日睇一本书，听一首歌咁样， 哇， 好嘛？ 哇，你嫌唔够多嘢做啊，大哥，分神大哥， 我会好似小学交读书报告咁样，问隔篱同学，喂，你睇咗咩？讲咩噶？ 咁老实讲，啱啱讲嘅即系便利店里面见到咧，其实真系一个现象嘅观察嚟嘅啫。要再问到有冇一啲咩解决嘅方法或者点咧？坦白说系冇答案嘅，等大家自己去谂下啦。静默逃避，想躲在梦里那天地，怎找到知己？怎不配未到的年纪？猜测我想要注视，想要故事，便制造愁眉。那位怎批判脆弱是刻意地不理？谁会怕抑郁自死？仍是颠覆世纪，怕未到正方一天便闷死，自创传奇未会怕。眼睛，欲望还滋养这天地，孤增有心机，淡淡描述每番元气。尽管我不要注视，不要故事，木花或再美，那位怎耻笑我离奇？不顾忌，不如。

特别是热血附带着一些青春的画面，很多过去的回忆。现在想回头都会觉得自己曾经好像做错很多决定，但是又可以怎样呢？ 对，我可以沉入最暗最绝最灰幽谷里面，自困到故事轮回千次都不枉前，为错的哭一世打开光线， 慧思的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在后悔这个难关面前，有人跨过了最大难关的人，应该是留下在这里要面对的那批人。 观赏街景那栋太衰，在半路停步，只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

过呢首系 Perse 嘅派台作品《无门》。听 Perse 嘅歌，我觉得系一种享受，好似特别呢一张专辑概念系听紧一个童话故事咁啦。接下来呢一首歌咧，都似系听紧一个黐线人嘅一生嘅写照。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一个疯狂的人的宇宙观又是怎么样呢？ 每天晚天都比较发生 咁呢个成个班底咧，都系由上年延续到今年，大家都会每次佢推出作品都会好期待噶啦。咁啊，呢一首歌作词嘅有小黑，作曲嘅有吴林峰，编曲监制嘅有黄湘俊，主唱嘅系由阿Jack。呢一首我觉得近期几中意，亦都值得大家花时间去细味嘅一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狂人日记》。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先听一节6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报道翻嚟之后，今日六至七将会有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由 MC 张天赋介绍佢嘅 Good Time。 而家首班列车将延迟大约2小时，至早上7:30开出。咁当日系星期日，港铁会提供多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港铁表示，5月2日凌晨嘅测试将模拟屯马线全线开通后嘅繁忙同埋非繁忙时间全线行车模式。相关准备工作同埋测试所需要嘅时间较长，所以需要占用部分日常列车服务时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东部地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星期五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接近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比较长，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接我呢一拳啦！ 啊，几舒服喎、啊！借问声系咩拳法呢？ 系投票拳啦、啊！留意甜淡情怀同音乐情人，每日精选两首歌曲，俾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感受做选民嘅意义。投中得票歌曲最多嘅听众，更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日就截止噶啦。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估唔到你会咁细心去揀礼物咯。因为喺我心目中呢，射手座系比较自私啦，所以又少少令我改观。 我是 Isis 李慧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性的话，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去旅行嘅时候，真系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图书馆。点解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资深旅游达人陈少康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喺英国考御奇书，终于知道咗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嘅特别一面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分神，今日我哋呢位嘉宾系男新人，佢个名字都几好创作噶。 冇错，因为佢系 MC 张天赋二品。 哇，佢嘅天赋其中一样一定系靓仔啦， 同埋骨骼精奇啊！ 我哋都冇嘅。首先邀请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系今年嘅男新人，佢系 MC 张天赋嘅。 Yeah!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因为每一次咧上嚟嘅嘉宾咧，我哋都会用佢个名创作一句嘢，而你咧本身个名咧系完全唔需要改任何字，我哋只需要加两个字落去咧，就已经完成到呢句句子啦。就啱啱嗰个，你听唔听得出系咩？ 赋二品其实系咩嚟噶？ 天赋二品，你有冇听过 啊？失败，波成你失败， 你读噶。 哦，天赋二品， 冇错。 嗱， 哦。我手头上芝麻官个二品 系啦，我手头上呢个卷轴你一打开你就 明白，你就知咩事啊？系啦，送俾你嘅， 系啦 系啦，你可以即刻开出嚟望下呢一个。 哇， 睇得明啦，睇得明。 而家咪明系呢一个，系啦， 好惊咧， 送俾现场观众望下呢一个，你可以将呢个 MC 张天赋二品，我哋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 是你哋写噶啲字， 呢个系我哋监制 Carmen 写嘅， 好靓喎。 系因为我哋发现到你呢一个名，见到就系、是、其实第一下系觉得。好熟口面啊！天赋呢两个字系有啲嘢应该系可以夹到落去嘅， 所以走唔甩啦。 系啦，除咗天赋罗之外，我谂系唔需要改个字嘅咁样样。咁所以我就谂到呢个天赋二品摆落去啦。呢、這个 多谢多谢多谢，都系好。都是好嘅，因为我见有啲系咩，譬如 Ego 嗰啲咩陈天 Oh my God 咁啊嘛。 因为你有 follow 开， 有睇、啊、真系有睇、啊。 咁呢、這个，所以我觉得系起码系一个好事嚟，即系我敢摆喺个， 系 我敢横挂喺自己度门口度嘅。 首先我割一割只先，全部都系波成林噶，唔关我事。 Oh my God 嘅时候，斌神系未加入嗰阵时， 咁样 系啦，所以而家呢个好啲系嘛？呢个可以摆到出嚟啦。 系啊系啊。 又问下 MC 先，首先你觉唔觉得自己都真系天赋二品啊？好似呢个咁。 屋企人改呢个名字有冇讲过？真系。 其实当时有嘅，爹哋我都有问过啊，点解会叫我呢个名字呢？甚至乎其实英文名佢都有意思嘅。 系 系啦，咁先讲中文名先啦。咁中文名其实系都系其实就字面解释，佢就系希望我有天赋。 哦， 系啊，咁我暂时嚟觉得，即系暂时嚟讲，我觉得唯一嘅天赋都系唱歌好听，但系咧，又好老实讲咧，我细个咧系即系天赋应该系与生俱来噶嘛， 嗯， 系啊，咁但系我又觉得我其实冇乜嘢特别系与生俱来，除咗我系左右之外，同埋矮一啲之外， 唔系，咁靓仔都系与生俱来啊，唔系呢个真系冇得输啊，起码波成冇， 我真系冇啊呢、這个， 我都冇， 咁跟住你话中文名字就有呢一个啦， 系啦、啊，咁英文名字我叫 Michael 啦，咁即 系 虽然听落去好普通系叫 Michael， 咁但系咧当时点解会叫 Michael 咧？爹哋就因为。有一套戏叫做《教父》啊， 嗰 套系啦，咁而主角个仔咧就叫 Michael 啦。个故事就系讲话 總之就係啊個主角就係因為黑幫係有啲問，即係有啲事故啦。咁最後咧，佢就要交俾阿 Michael 去接手。咁佢嘅寓意就希望我都可以成為嗰個角色咧，去承擔翻佢本身嘅嘢，或者係去幫佢去繼續建立一啲嘢啦。係啦，呢、這個就係英文名 Michael 嘅意思。 你阿爸好中意，係 咯， 即係做黑幫嗰啲戲。 唔係好有深度，你有冇睇個 Godfather？ 佢每句説話 Godfather 講嘅嘢好有智慧㗎。O K， 咁但係你有冇問翻 Daddy 啊？咁你個唔覺得我而家即係即係好似 Michael 咁啦，承繼到你嘅一啲特徵啊，承繼到衣缽、啊。 其實我覺得我又唔係好繼承到好多嘢㗎，我反而係同佢好多嘢都相反嘅。 嗯， 唯一繼承到嘅可能係好念舊啊。佢一食開一間茶餐廳咧，佢就。可能一日三餐都系食嗰间茶餐厅啊，我又系嘅，不过我觉得可能我系懒啫，其实系， 唔系呢啲系专一嚟嘅，我觉得系， 都系专一，系佢系一个好专一嘅人， 系啊，同我觉得同女仔系可以讲呢啲嘅，即系点样证明专一嘅话，嗱，你从我食嘢就可以睇得到，因为我都系用呢啲桥嚟 sell 啲女仔嘅，系啊，我去间茶餐厅可能每日都系食皮萨丁藕面，跟住加个， 咁你有女朋友咩？佢真系得， 唔好问啦，佢喊啦，佢喊啦，系 加油啊！ 证明一样嘢，波成每日食同一样嘢咧，唔代表你追到女仔噶， 要 MC 咁嘅样先， 系啦，系啦。系啦，重点都系咁样。 你觉得自己都似爸爸呢一样？ 似噶，好似嘅，即系同埋好多嘢，有阵时会好固执啊。 嗯， 即系点都唔听人哋讲咧，我点都要，哎唔得，我要自己撞下板，我先至肯去改，肯去信嘅。咁我觉得呢一点几似爸爸咯。 咁譬如去唱歌呢一样嘢为例啦，算唔算系都系嗰种我要试下，就算可能屋企人嘅嗰阵时嘅意愿未必同你谂嘅嘢。 其实系嘅，当时其实好多人反对嘅，相反真系得爹哋支持我嘅。佢话你去啦，你试啦，即系你起码唔会后悔啊嘛。 系 啊，即系好似电影嗰啲情节咁噶。系啊，你去啦，爹哋支持你，即 系 嗰啲 go for it 咁样。但系几时去发掘到呢、這、一个即系？原来自己唱歌系有天分呢、这个异品啊吓咁样系发掘到出嚟咧。 其实反而嗰阵时我唔会话自己有天分嘅，我好细个已经好中意呢类型嘅嘢，即系譬如可能我由幼稚园嗰阵时已经有参加过社区嗰啲话剧组啦。嗯、我嗰时着清做清洁龙，我记得系你啲污糟猫唔好掉垃圾渍嗰啲啊。 系 系啦，咁啊，去到小学一二年级咧，我就开始中意。开始中意唱歌啦，系啦，因为嗰阵时屋企好穷嘅，咁啊，净系得部 CD 机，咁啊，我冇嘢做咧，又冇打机，咁可能电视冇嘢睇咧，就开佢揿住部 CD 机可以听歌啊，咁嗰阵时就有得三嘅专辑喺嗰度 CD 机上面嘅啫， 系， 周杰伦啦，一人一首成名曲系英文嘅， 系， 仲有一首就系任贤齐咁嘅专辑，咁所以我嗰阵时就。Okay.拎住嗰三 B B 就不停煲，咁开始有兴趣啦。咁一年级开始就系有一次系新年搞联欢会啦，咁、 嗯、 大家都会谂啲节目去唱，即系或者去玩，上表演一下。咁就提议啊，你中意唱歌，不如你上去唱啦。咁嗰阵时就系我第一次上台表演唱歌啦。 O K， 嗰时系唱咩啊？拣咗 嗰阵时我都醒唔起啦，好似系即啲普通流行曲咁嘅歌嚟嘅啫。系啊，咁但系我咁讲系唔成熟嘅，当时嘅表现系， 嗯， 直至到一路去到我谂去到中学再后期啲，我先至开始领略到少少嘅真谛啦，先至唱歌好听翻啲，系啦。 嗰个真谛系在于咩？你而家谂翻转头， 其实系真系不停撞板练习嘅啫。我觉得同所有嘢，即系同你踩单车，你跌完一次再爬起身，再跌再爬起身，直至到一下你就会踩到啦，系。 除了唱歌以外咧，即大家會喺幕前見到、嗯、啊 ，MC 係唱歌啊，音樂方面係好叻嘅。咁，但係有冇一啲係鏡頭以外，大家未有機會睇到，私底下原來 MC 都有啲天賦異品，有啲嘢原來都好叻嘅，好奇特。 估唔到 嘅，估唔到 嘅。唔係啱先未開麥之前咧，咁、嗯、其實大家都傾咗過嘅。突然之間咧，我就有啲反悔。咁但係咧，你一講話有啲咩特別技能咧，其實我唔知咁樣算唔算，我係可以。喐自己的耳仔的 吓， 系啊，即系 你， 系啊，我系好细个已经有 呢个 噶，我都唔知点解噶。 有冇发现对你嘅人生有啲帮助啊？识得喐。 聽嘢好似清楚咗。 唔係啊，其實呢個問題，其實我係想得嘅，同埋譬如單戚單眼眉咧，我係想成日做到，但係我做極都做唔到，因為控制唔到。嗱，你控制佢做到啊，佢控制到自己肌肉噶嘛？呢個 唔簡單喎。 嚇係嘅咩？ 我做唔到噶， 得噶，我眉毛係兩隻眉一齊喐噶，我係。單隻做唔到㗎， 都係㗎。 你咪根本終於發現，原來唔係全部人都做到。 嗱，呢個就係真係天賦異品， 即係呢個係關乎可能肌肉嘅控制。 係啊， 好啊，但係我覺得我都係想聽翻你頭先準備咗反悔咗嘅嗰一個。我覺得大家都會想 都要逼人講嘅，都俾翻啲嚇有啲包袱人㗎嘛。 耳仔喐嗰個，大家聽聲音睇唔到畫面啊，嗰個你可以 直頭係有畫面、有味覺、有成乜都 乜嘢都有 啊。係啦，開咪。之前讲嗰个咧就系、是，即系而家讲紧讨论紧呢个技能啊嘛，异能啊嘛。我谂我嘅技能系懒惰啦。咁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有真系试过足足一个礼拜系唔出街、唔冲凉咯。 食嘢嘅都 食嘢嘅。 OK。 嗰阵时系几状 况？好耐之前啊，应该系喺加拿大读书嗰阵时。 哦。 咁有一个时间咧，就出边好冻，好冻。我就完全冇一刻系谂过要出街噶啦，我就决定嗯得啦，我同部电脑打机食嘢，打机食嘢，打机食嘢，系啊，我谂喺我嘅片段入边应该系冇咗冲凉呢个动作噶啦，已经。 今日到而家大嗰啲，我当因为而家叫做啱啱所谓啱啱入行啦， 系 叫入行之前或者呢几年之间，你觉得自己算唔算开始即系叫顾下？形象多啲或者滋整一啲， 其实多咗好多噶，因为由造星嗰阵时，咁其实我都依然系会可能踢拖落街啊，着背心啊、短裤咁样，但系可能依家咧，我都要照多几次镜，咁觉得自己 OK 先出街。有阵时可能买一条裤啦，又唔知道自己着得好唔好睇啦，真系对住个镜照咗一两个钟头。最后都系冇信心，跟住换咗 一两个钟啊！ 会我真系有试过噶，即系点都揾唔到个方法衬到呢条裤，唉，算啦，换翻第二条裤啦，真系会咁，因为都担心，因为依家系可能真系会有人行过，咦，你系咪 MC 啊？咁样咁，所以都希望留到最后一面俾人睇到嘅。 你又照镜啊？咁 系 你第一眼，其实你会留意自己边一度咧？ 一定系望咗个样先嘅。 系 唔系咁？当然，如果我系为咗衬条裤，梗系望条裤先啦。系啊，咁但系一定望个样先嘅，因为我发现咧，原来你嗰阵时，如果你个即系譬如你个头啱啱瞓醒嗰啲头咧，你发现你着咩衫都唔好睇噶，一定要咧由上边开始先。 系 咁啊 ，OK 啦，上面系端正啦，你慢慢对翻落下边咧，啊又好似几时正，系啊，所以有阵时咧我就唔可以咁样顺，即系呢个系一个。錯覺嚟，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視覺嘅錯覺嚟，所以咧一定要揞住，咁你就望啦，咁你覺得 OK 咧，咁先係真係 OK 咯。 我想講呢個都係MC 天賦異品嘅地方，唔係個個人得嘅，即係例如賓臣咁樣就唔得啦。即係我如果照鏡望住自己個樣咧，下邊點襯都唔好睇㗎，即係你明咧？頭先黃波成先傾啊，點解賓臣你今日著得咁彩色嘅咧？ 係啊，就話佢今日 跟住話唔靚仔嘛，唔靚仔咁點啊？件衫搶眼啲咪唔好望個樣咯咁樣嗱，所以 MC 你著白色衫， 跟住我話，但係其實佢身形都唔係特別好睇，focus 咗你嘅身形都係出事， 四次傷害啦，我記住你啊，波成四次傷害啦咁樣。咁但係又問啦 MC， 即係而家大家睇到嘅 MC 行出嚟，即係當然係好姿整啊，唔好姿整，好似好咩咁樣，好靚仔啊咁樣啦。咁但係喺中學嘅時候，算唔算自己都係一個即係會啊？要你知咧，中學生嗰陣時咧係經過啲玻璃。你已經要望一望塊鏡，執下個頭， 口水焦頭咁啊！你啱啱動作 啦，咁樣嗰啲咧會唔會咁樣？ 其實會嘅，咁但係因為即係有提及過，我係一個好懶嘅人啦。可能打扮方面我都會盡量有嘅，尤其是中學嗰陣時，一定啱啱踏入青春期，梗係希望嚇可唔可以追女仔啊？即 係 就算唔追女仔，你都希望自己靚靚仔仔， 唔知俾邊個睇嘅，但係 係啦，真係唔知邊個睇噶。可能你自己落去買個七仔咁，你都執下啦，型仔啲，可能會有啲偶遇咁樣，即係都無限想象係啦。咁所以中學嗰陣時其實都已經開始有執下㗎啦，同埋可能連返學 執下啲襪啊，唔俾著咩船襪嗰啲噶嘛，嗰時好多好多規矩噶，我記得係，又話啲頭髮唔可以過條眉啊，咁樣就，通常都執薄薄下懵咁樣咯，係啊，有陣時可能啊唔攝衫好似型啲喎，唔攝衫 爛啊少少出嚟啊嗰啲， 係啦，即係好懶係嘢咁樣咯，係啦，即係嗰啲都會有嘅， 即係有時咧你要知道就係、是、天賦異品有好多嘢係先天我哋會發掘到出嚟，但係亦都有啲係。通過後天的練習，我們發現、啊、原來我們還有一些這樣的技能的、以現在這個階段的 MC 有沒有一些很想自己學習到或者、未 master 到的一些東西是想 去再叻啲嘅，或者去學習嘅咁樣咧， 佢即刻仰天長笑啊！啱 嗱，其實喺參加造星嘅時候咧，我有對住鏡頭好大聲講咗句，我覺得咧，我對跳舞係有天分嘅，但係只不過我冇呢個時間或者冇呢個機會去嘗試。 係 咁，足之咧，我終於有呢個時間同機會去嘗試啦，證明咗係冇呢個天分。 幾時試啊？唔係，我見你 MV 度都有轉下圈啊， 都有 啲跟住 boost 嗰啲嘅，有嘅。咁但係，唉，係啦，即係，總之就喺造星嘅時候，最後我嘅表現到出嚟個表現係唔得㗎啦。咁但係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好鍾意摁嘅人，即係其實好細個嘅時候，我已經俾老師好多老師都認為我係有過度弱症嘅，因為我坐唔定啊，啲手會亂咁喐啊，真係忙啊咁樣嘅，係啦。咁所以作為一個咁活潑嘅人呢，而且好享受音樂嗰個節奏感咧，我係好希望可以 master 到跳舞嘅，或者係一路跳舞一路唱，因為我發現呢個無論係對你影相，甚至乎你拍 MV 要有啲 movement 嘅時候，其實好重要嘅一環嚟嘅。當時全民造星嘅時候，咁花姐就問你識唔識跳舞啊？我唔識噶，佢話你今日好啦，你今日好彩啦，俾呢個機會你就跳舞，哇！幾尷尬，我嗰陣時要頂硬上跳，好在咧嗰陣時淨係播咗十零秒啫，但係足足一分鐘，嗰一分鐘係我一參加完造星，即係一卡船，我覺得哇唔好，呢個係人生永不可以磨滅嘅痕跡啊！ 咁唔係嗰陣時，因為時間少啫，即係我始終覺得你有節奏感，譬如睇翻你造星，譬如總決賽台上面唱，你都會有，即係你乜你唔會企定咗喺度嗰種，你會跟住嗰個 groove 嚟喐。我覺得係時間上嘅嘢啫，係嘛？ 其實都尷尬㗎，嗰陣時頂硬上都係三個字頂硬上㗎啫。一有啲咩時候，你一上到台就要嚟㗎，即係你就算幾尷尬都好，只要我唔尷尬就冇事。 冇人 觉 噶 啦，就冇人觉噶啦。 MC 佢嘅天赋异品就系顶硬上三字， 顶 硬。但系又唔系，即系嗱，我觉得咁样讲，即系 MC 即系都仲好年轻，仲有好多空间发展。因为头先佢讲到自己跳舞好似真系好冇自信咁啦。但系我又谂翻起， 你谂住教佢啊嘛？ 唔系，我冇玩啦，我卅岁人啦，跳两嘢骨头脆啦咁样。咁但系公司同事即系会唔会都话MC 嗱咁樣嘅，即係你而家都仲年輕，即係除咗即係出一啲我哋超超你嘅歌，或者可能係一啲大家 pop 少嘅歌，可能第時你都要唱下快歌，都有機會要跳下舞嘅、哦，即係都 train 下自己、哦，有冇呢啲即係同事同你講過？ 其實我唔介意嘅，即係 so far 佢哋就冇點提及過嘅，可能佢知呢個係我嘅弱點啊，佢哋唔想揭開我瘡疤，係啊，咁但係我自己睇出新歌即係呢首 Good Time 嘅時候，我自己都有個 idea， 我都希望啊，不如 MV 試下，唔使多嘅，我諗可能30秒我可以喺 MV 度跳多一段舞步仔，咁樣其實我覺得已經係我又突破咗個關口㗎啦，係啊，即係我都係30秒嘅跳唱歌手嚟㗎咁樣咯。咁所以就算公司冇提起咧，我都話我覺得呢個都會係我其中一個目標嚟、我都想達成嘅成就啦。 如果 #30 秒跳唱歌手，我會想睇。 其實唔使咁高 standard 添㗎，十五秒得一個 story 嘅時間， 係 一個 story 就得㗎啦， 就已經壓到人 了。 事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旋， 你问快乐那秒结束 yeah， 我未结束 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都会越上火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yeah， 而你在太空途生中爱泪学重化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如果旅行社带团员工能够接种疫苗或者接受检测，再加上出团嘅时候做好有安心出行二维码装置，希望能够喺防疫嘅大前提下，短期内让市民参加本地游。邱腾华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上回应旅游界议员姚思荣问到重启本地游的时间表时表示，当局提出参与带团的员工，包括导游、领队或者司机等，能够接种疫苗作为先决条件，除非有特殊原因未能接种。他又说，如果业界出团的时候能够做好安心出行装置，当出事的时候能够进行追踪，加上疫苗接种，就希望能够在短期内修订限制，令本地游及早进行。港铁表示，屯马线目标仍然是第三季全线通车，为配合通车前全线列车测试，下个月2号西铁线和屯马线一期的首班列车将延迟大约两小时，至早上7时30分开出。当日是星期日，港铁会提供多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港铁表示，5月2号凌晨的测试将模拟屯马线全线开通之后的繁忙和非繁忙时间全线行车模式，相关准备工作和测试所需的时间较长，所以需要占用部分日常列车服务时间。港铁车务营运总管表示，5月2号早上5点15分开始会提供10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他强调，当日会有票务调整，以确保乘客不会支付额外车资，又对影响乘客表示歉意。路透社表示，路透社报道，香港大学建议成立一个小组，在符合香港国安法规定之下保障学术自由。路透社在报道中说，取得港大副校长何立仁在上个月18号发出的信件，他在信中描述在香港国安法之下大学应该怎样运作。

MC 张天赋二品。 我哋送音乐嘉宾咧，系有今年嘅男新人 MC 张天赋，咁有你第一首派台作品《Good Time》啦。咁喺你正式介绍之前咧，咁啊，我同阿斌神咧就会先估下呢一首歌，即系我哋听完啊嘅感觉啊等等，咁样估翻转头，就再交俾你揭晓嘅咁样。 好， 咁我估先啦。好啊，嗱，我首先咧一样嘢就系我最初去认识阿 MC 嘅时候，睇佢比赛，即系会听佢唱好多英文歌。咁嗰个腔口就真系好正嘅，你真系好似听到一个外国歌手唱歌咁超咁样，咁但系去到今次 Good Time 啦，听到有广东词，亦都有啲英文嘅词啦，即系咪都刻意 train 自己喺广东话上边唱歌嘅技巧，要点样去同英文词去做嗰个 balance， 两样嘢都可以 master 到咁样咧？ 系即系佢估紧嗰个会唔会系嗰个 design 上面，等你可以有发挥嘅同时，亦都可以慢慢 系。interesting 呢个问题，其实咧，因为最原始最原始呢首歌嘅 demo 咧，原本系全英文嚟嘅， 系 啦，咁后屘先至填咗加入咗中文嘅词入去啦。咁当时一接到份词咧，其实系我认为系唔系我太擅长 handle 嘅嘢嚟嘅，系啦，啱先有提过，因为我都觉得我认为自己英文系会比较好啲啦。咁所以一开始接到份中文词咧，其实需要都要花啲时间，无论喺咬字上面或者应该要点样处理。个唱法上面咧，其实有落到苦功嘅，系、啦，所以系啱嘅， 都估中咗啊，到你啦，波成。 系啊，咁我估嘅呢一个咧就系喺我谂曲风上嘅选择嚟嘅，因为我觉得始终系第一首个人嘅派台作品咧，咁系都好好似俾咗一个印象，一个所有嘅乐迷知道哦，佢第一首歌出嚟，可能个方向系点样样。咁因为譬如之前睇比赛好，或者睇你 cover 嗰啲咧，其实如果系慢歌嘅话咧，系可以将你嗰个声音咧淋漓尽致咁样样可以发挥去听。咁但系咧，咦，今次第一首 Good Time 呢一个咧系一啲轻快啲嘅旋律。咁我想估嘅就 系、 是，其实呢个首先可能系你想试，同时亦都系想衬翻你呢个后生啲嘅年纪，有一种活力喺里边，未必咁样样。因为嗰样可能比赛已经大家见到，想试下用一种轻快旋律去做你第一 part。 啊，呢、這个亦都一个好好嘅问题。 系， 哇，好犀利你哋。因为点解呢？其实咧首 demo 歌咧，即系再提及翻 demo 啦，原本系一首好慢嘅歌嚟嘅。 O K， 系啦，咁系最后同阿 Randy 监制去商讨过之后咧，先至将佢变成轻快啲嘅歌嘅。 哦， 系啦，咁当时其实提及过点解会用嚟做我第一首嘅出道作咧？咁当然歌词嘅 Good Time 系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啦。咁而且亦都一听完我都觉得啊，唔得呢句歌词真系好正，我希望可以用到呢个位。咁而且我亦都希望 Good Time 可以。叫做见证住我嘅出道啦，系啦，同埋可以叫做俾多个 message 人哋，系啦，咁所以原本首歌其实系好慢嘅，但系最后觉得啊，不如将佢改为轻快少少啦，系啦，即系个感觉系活泼啲嘅，系啦，跳动啲多啲嘅，系啦。 咁嗰时即系可能同监制 Randy 一齐去倾呢一个，即系大家寻找个方向系咪？ 系嘅，系嘅，系嘅，大家都有商讨过啊，究竟要快啲啊，慢啲啊？咁其实都试过好多次嘅。 咁但有冇话中间出现过一啲咩嘅 conversation？ 系譬如你或者佢啦 ，prefer 快又好，慢又好，可能都会有一啲嘅原因出现噶嘛？咁嗰时有抛过一啲咩特别？可能你自己嗰阵时有 suggest 过啲乜嘢，有啲咩睇法咁？ 哦，其实当时都有好多嘢嘅，譬如话有谂过，当时其实我自己系妥中意啲慢版多啲嘅，咁我都认为其实。好先入为主咗嘅，因为我一开始听系咁，我就觉得呢个系最好噶啦，系啦，咁但系商讨过之后，哇，原来加快咗节奏，然后重新编曲，可以有第二种味道，系啦，甚至乎我都曾经提及过话啊，不如我加一段 rap 落去啊 ，OK，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后屘商讨过咧，我都觉得第一首嘅作品，我觉得希望简单啲。系啦，即系我宁愿直接将嗰个信息 good time 输出去， 呢個就係我最想表達嘅信息，咁就夠啦，我都覺得。 但係往後會唔會嘗試喺一啲作品入面加翻一啲 rap 嘅部分？呢個係咪你嘅希望咧？ 其實有嘅，其實除咗 rap 嘅部分，因為我自己都好鍾情好多，其實我都鍾情好多唔同 style 嘅音樂。 例如有啲咩嘅？ 係啊，可能即係可能 R&B 啊，甚至 rock 啊。系啦，或者再去到啲 reggae 啲，即可能系啦，冇、香港唔系咁流行，即我都、我都好中意嘅，系、啦。咁但系要慢慢嚟啦，我即嚟紧希望系可以 keep 住有唔同 style 呈现到俾大家睇。 第一次聽完 Good Time 之後，呢、這個問題有啲殘忍，但我深信咧，亦都有好多樂迷係想問嘅。 咁驚？ 因為咧呢只、歌咧，我覺得短一啲。短一啲嘅原因係我聽聽下兩分幾鐘唔夠喉啊！你明唔明啊？就完咗啦，點解唔做長啲啊？ 係因為佢本身慢歌，而家加快咗嗰個， 所以又短咗啦。 但佢作咗個曲可能三分半啦，加快咗，咦兩分零鐘咯喎。咁但係佢作咗個曲係呢一個啦。 OK OK， 係咪咁咧？ 嗰個原因有冇特別？ 其實又真係冇特別原因嘅，即係佢哋又冇話特登話啊 count住時間要幾多咁。 係啦，即係佢哋呢個唔係一開始係concern嘅。係啊，真係純粹係好順其自然地，我哋呢個位嚟個 first， 呢個位嚟個 chorus， 整段 music break 再嚟多個 chorus 就得啦。即真係冇特別計個時間咁樣咯，係啊，但係都好嘅，短啲咁大家可以 loop 多啲咯。 係咯，我咪就係咁咯，我咪就係咁樣不停咁樣。 假如啊，我得一個鐘頭聽歌，你覺得我 loop 一首兩分鐘嘅歌個 view 數多啲，定係 loop 一隻四分鐘嘅歌 view 數多啲？ 哎呀，波成你好有機心啊，個人真係唔可以咁。咁但係 做呢個做 marketing 啦，講翻 good time 啦，即係 good time， 大家即係都知道嗰個意思，即係享受一啲即係自己生活入邊好舒適、好 enjoy 嘅時間。對於 MC 嚟講，你嘅good time 系乜嘢先？ 其实我嘅 good time 可以系好简单嘅， 喺屋企唔冲凉一个礼拜。 喂呀， 唔冲凉一个礼拜打机， 唔好咁啦你。 咁都俾你 keep 翻出嚟， 可能系照镜嗰一下。 其实 good time 啊，我觉得好多时候都可以系自己 good time。可能系你瞓醒，即系瞓得好好，你起身嘅嗰五秒钟清醒啦。其实我觉得已经可以系一个好嘅 good time 啦。然后其实呢啲 good time 更加系可以一路影响埋之后嘅嘢嘅，系即系 let's say 你有一个好好嘅朝头早，晏昼可能你遇到少少唔如意嘅事，但系你都可以因为啊朝头早嘅嗰一份 good time 而去净化咗嗰个仇恨或者嗰个唔开心，系啊，咁或者系咯，我嘅 good time 或者可能系好攰啦，翻到屋企除低鞋嗰刻，可能都已经系个好好 good time。甚至乎是你可能戴住耳机，是一个好嘈杂嘅人嘅街道行过，跟住带系啦，然后你享受住自己嘅音乐，或者听住自己揀嘅 playlist， 系啦，咁嗰个其实已经系个好嘅 good time。系啊， 我试下问一个再深入啲关于 good time 嘅，你有冇觉得或者可能收到份词之后可能会思考呢一样嘢？有冇谂过？其實可能要有相應的 bad time 和 good time 才突出， 有相對的 bad time， 即如果可能我、生活沒有一些叫做 bad time 或者沒有一些很累的時刻的話、可能我在家很舒服的那件事我不會稱之為 good time，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叫 bad time、 即沒有一個對比， 是 即等於你今天下午吃了個麵包，你明天的下午突然有個部隊鍋，那你就覺得哇、那個部隊鍋很正、啊、 但如果沒有吃過麵包，你覺得部隊鍋就是部隊鍋，即有沒有可能林寶填詞的時候、有沒有即可能收到份詞、中間有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思考，有沒有想過？ 其實有嘅，因為當時原本最開始嘅詞咧，即係當時林寶填填嘅第一份詞咧，係冇提及到 bad time、tough time 同埋 down time 嘅，即係咧後屘歌詞有改到，咁然後係後屘再作出咗一個改動咧，就先至改翻入去嘅，係啦。咁當時其實我諗都一定關，因為一來要有個對比嘅事啦，係即係你同埋更加係想同大家講話，就算有呢啲bad time 都好，其实你可以自己制造到一个 good time。 林波就作词啦，咁监制 Randy 咁佢又帮手编曲咁啦。咁头先除咗讲到就係选择咗而家嗰个嘅曲风係呢一种比较轻快啲之外，其实嗰陣时去特别去录音室真係录自己第一首歌，有冇可能有一啲过程係可能 Randy 同你讲，我发现到一啲你唱歌嘅习惯，因为以前可能系真系系、即系比赛或者喺 busking 嘅时候嗰啲，未必自己 aware， 然后佢发现到我、MC 其实你唱歌你有呢啲嘅特质，可以系好，可以唔好，但 系 佢会话俾你听，等你去留意咧。 系 其實都有嘅，可能係喺一啲音色上面嘅處理啦，佢咁樣提及過嘅。咁、但係反而有一點幾有趣咧，係因為當時我哋有錄過四，我諗差不多四至五日到啦呢一首歌。咁然後咁每一次嘅狀態，每一日嘅狀態其實我都唔同噶嘛。係啦，咁有陣時可能好，有陣時壞。咁但係最好笑即係最有趣嘅事情咧，就係、是、有一日咧，我把聲係特別爛嘅。系、 okay, 啦，咁但系相反嗰日 ，Randy 系特别中意嗰日嘅表现嘅，佢、觉得你今日烂声得嚟，好衬首歌咁、样，系啦，咁所以呢啲系几有趣嘅事啦。咁同埋当然除咗录音嘅时候，佢亦都有提过好多地方嘅，系、啦，因为 Randy 以前都有唱歌啦，咁其实佢都有提点到啊呢啲位，不如你试下咁样处理啊，系啊，咁令到哦成件事又系唔同咗，咁其实系俾我发现到更加多另一面嘅自己啦。 嗯， 系。 有冇例如首歌里边仲有边一啲嘅部分嘅处理，你都记得系哦嗰阵时 Randy 讲、 哦？其实咧，我好记得就系你在太空嘅嗰句嘅， 系。 咁当时我嘅处理方法就系好普通地，而你在太空，跟住但系咧佢就话。不如你试下滑上去啊！即系太空，即系有呢个滑，佢就话哦，好听啊咁样样。咁于是就试咗好多次，一开始唔得嘅，但有一次咧就突然之间，我自己都唔为意嘅，好自然地就上咗去啦，跟住就中咗个 take。 啱啱听你咁讲咧，即系因为即系始终都系叫做新人啦，即系比较入录音室录歌嗰个经验可能会少啲，会唔会有时都觉得同监制沟通嗰套语言原来都有啲难掌握嘅，系咯，紧张。 一开始我有呢一个谂法嘅，即系会觉得哎呀，个感觉好似我系学生，我要去见一个老师啦，咁然后我要俾一份作文俾佢睇，佢帮我改，咁但系。反而相處落之後，其實好摩定係一個朋友咯，我反而會覺得，即係佢真係好 friendly， 大家係好似 as a team 咁樣去一齊去完成嗰樣作品咯，係啊，咁而且口吻即係可能講嘢上面都唔係 tattoo 或者唔需要特登去就㗎、我覺得 係， 即係佢都。佢 Randy 都好開通，佢就覺得你有啲咩你講咧，覺得有啲咩你係想試嘅，我哋試咗先咯，係啊，好唔好嘅，我哋睇下點樣可以諗辦法做好佢咯，所以係冇乜壓力噶，我覺得係好舒服噶。 變相今次前前後後用幾多時間去完成咗呢首作品啊？ 由第一日係咪如果係由幾時開始計，即係由一開始揀歌啊，定係最後落實咗啦咁樣？ 由錄音室開始計啊！ 如果由錄音室開始計就應該一個月左右啦。 OK， 係啦，一個月左右啦。咁我哋每個禮拜見一次咯。係啊，咁啊，去到可能我哋會食個早餐先，跟住就開始傾下啦。啊，份歌詞有冇地方想改啊？今日個 tempo 應該點玩啊？系啦，即诸如此类啦，咁样啦。 明白，即都有一个 good time 先嘅，都有个靓早餐、靓歌、靓早餐，系嘛？ 好似个 slogan 唔知咩，有个好嘅早餐，每日先咩 good morning。 系啦，即 Sally 呢个就系一个例子，大家记得要食早餐，做咩都就会做得特别好嘅。咁啦，咁但系喺 upcoming 啦，即系我哋今次见咗 MC 第一首作品 good time， 哦，嗰、那个感觉大家听落去都好又好 groovy 啦，可以跟住摁下咁样啦。OK 啦，咁啊 ，upcoming 我哋未来一啲有冇啲点样嘅对自己嗰个音乐路向有冇点样嘅规划咧？ 嗱，其实咧未来嘅日子入边咧，我系好希望可以展现多啲自己唔同风格俾人睇啦，系啦，因为我提及过真系好中意好多嘅曲风，系、我想尝试下 rap 啊，我想尝试下玩啲 band 啊嘅嘢 ，rock 啲啊，又或者玩一啲好抒情嘅歌啦，系啦，即系我都希望可以尽快带呢啲歌俾大家听啦，俾大家认识唔同嘅 MC 啦，咁二来咧，亦都好想喺。音樂上面即所有音樂作品嘅參與度高啲啦，因為我亦都想參與多啲啊，可能係編曲啊、作曲啊，甚至乎係詞方面嘅參與度係啦，我都希望呢一方面我可以跟住其他音樂人去提升到自己呢個技能啦。咁、 三来呢，我就希望可以同更加嘅 artist 或者更加嘅音乐人去合作多啲，係啦，即係去擦出啲唔同嘅火花呢，好，其实好期待，好兴奋嘅呢样嘢。 现阶段公司有好多师兄师姐，有边一个已经係喉实咗牛，一定要对 咁，一定係阿陈女㗎啦。 啊 ,okay, 即係由好耐之前我已经好鍾意佢㗎啦，因为 细细个听佢唱歌啦，同佢讲真啦，我细细个听 你 唱歌。 你咁讲咋，我都唔敢讲啊！ 你而家先十八岁嘅陈雷啊， 系啊，因为其实佢有好多可能系暗黑风少少嘅 style， 我都系 梳婆嗰啲， 系啊，我好中意，即系可能旁观有罪啊，同埋背后个 meaning 啊，好多都系我觉得系好有趣，而且佢嘅曲风都系叫做，我觉得会比较特别啦，系啦，比较独特一派嘅曲风，咁所以我好希望可以。同佢试下一齐，可唔可以有啲嘢可以合作擦出下啲火花？正。 之前你 cover 嗰啲片咧，叫做系咪好似少一啲叫做啱啱讲嗰种暗黑得啲曲风嘅歌噶？ 系啦系啦，因为当时其实 cover 嘅片咧，即系完咗做先之后，即系 cover 嗰堆片，其实系希望 aim 嗰个市场系可能大众会接受多啲。 嗯，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 嗰啲片就少啲啲啦。 系啦，唔敢冒险住啦。 但自己 busking 以前有冇出，即系都其实玩过呢一类，不过可能未必喺网上面啲片见到咁解啫。 系啦，其实都有嘅。有嘅、哦，自己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呢一类型嘅风格嘅。 O K， 系即系有暗黑曲风呢一个啦。咁系啦。其实 rap 嗰、那个，我如果我冇记错嗰阵时，你同你公司譬如洪家豪咁，以前好似夹过对 band， 嗰时唔知你加入就系话你系去负责 rap 咁样。 哇，真系有。我听过， 我记得有个嗰阵时唔知系咪访问定咩讲噶嘛？ 哦，系啊， 系咯。 当时点解咧？当时我仲系喺海旁 busking 啦，即系净系揸住支吉他自己唱啦。咁咁啱，佢哋就有人埋嚟，有冇兴趣？一齐玩对 band，我哋去出 show 之类啊。因为嗰阵时我哋接到一个工作，就系喺兰桂坊嘅一间酒吧度唱歌，咁、哦、但系当时就涉及咗好多英文歌嘅，系、啦，咁佢哋就觉得啊，不如如果有个人可以 rap 到，咁、那个气氛会更加好、啊，咁佢哋就谂到，不如叫我加入啦，系啦，咁就揾咗我，系啦，就 系 咁。 系咯，所以佢有经验，应该系可以容易上手嘅，即系如果要 rap 有英文嘅话， 都系可以嘅，可以。 即系以前有玩过，起码叫做咁。 系啦，有苦练过一排。 系 你听边一类型嘅 rap 去练习咧？ 我系 old school 啲嘅、okay ，我系中意 MMM 啊 ，Tupac 啊，系啦，即系嗰阵时嗰、那个时期嘅歌，同埋或者嗰种 style， 即系 boom bap 多啲嘅，嘅 feel 嘅歌咯。系啊、 哦，我觉得唔得啦，我好期待你下一首一定要 rap。 唔紧要，你将而家呢一首较快个倍速可能会入 rap 嘅歌。 上网听嘅时候较两倍或者三倍， 即系较快可能会有个种味道喺度咁样样。系啦，咁我哋都期待啦，即系呢一首歌一个好嘅开始之后，跟住今年2021年先啦，咁我就会期待究竟 MC 佢嘅。曲风上面跟住接落嚟会有啲咩啊？会唔会跳舞啊？会唔会 rap 啊？系、啦，有啲譬如 rock， 头先讲啊 reggae 嗰啲等等，会唔会出现咧？大家都可以期待嘅咁样。 好， 今日再次多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是错，已做到凡事也也忍让步最多。 他挑剔数你的错，珍惜你没有太多，长期地要忍气，难道你真的好过？ 寒风无功。信心都给踩碎， 请不要 何来自己奢求谁爱下去，原来爱也是罪，对爱人拥有每天踩失正对，还责怪我仿似年幼，未习惯一番句话想争取，从此做对。 其实你都辛苦够。何妨无功我费力，讲一句将我搬到十三后退，自信心都给踩碎，请不要何时自己奢求受爱撒取，原来爱也是罪。被责备他占据我最争取，就你做对，逼我再后退，摆脱爱侣之主，心也粉碎。何妨无告我犯罪，虽则我推他搬到十分后退，被重伤都不反对，请不要难道受。自己作对，大方分手，这次做对。 今日节目最尾拣嚟呢一首歌系 MC 啊，之前初试提升嘅一首作品。又有 j 之前的拍台作品《十分错》这个合唱版本由 MC 张天赋 feature 在里面的。听下我们5点钟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